大家好，大匪看天下，本身录咗三节噶啦，今日加节咧港珠澳车牌嘅租任啦嘅广告啦，咁其实录咗四节，咁咧呢一节咧就唔系紧急消息，又唔系有咩特别嘢，不过咧最近睇咗好多新闻咧，有啲嘢想讲下啦，咁咧就北京迁都。咁呢喺上高呢係好少人提嘅，好似无声无息咁就过咗啦。其实喺过去11月15号呢，北京市政府就将四个部门两万人正式调迁咗去通州城市副中心新楼。市人大啊、市委啊呢啲呢全部都搬咗过去㗎啦，四个部门。就两万个公务员，而打算咧喺2020年，即系出年咧，唔系即系后年啦，全部落成晒咧，就会有40万嘅公务员就进驻咗去通州。其实通州咧，同埋喺北京市嘅边皮啦，如果对于地理环境，大家去睇一睇啦，咁咧就无声无息。咁就公布咗㗎喇。咁样。喺我嚟讲呢，北京呢搬迁係啱嘅。因为呢实在环境车流人流各方面都唔理想。因为呢行行地10公里19个字45分钟。啱啱有个老友呢喺北京返嚟，佢啱啱讲今朝早7点钟同我食早餐佢都讲。咁但係北京呢未来迁都是已成定局的了，不过只不过话而家口头唔讲，实际行动做咗，呢啲系中国人最叻噶啦，口头永远都强硬，但系实际上咧就好多嘢咧就已经咧静悄悄咁做咗。两件大事嘅同一日发生，由11月15号开始，北京市好多嗰四个部门。已经开始进驻咗红安新区啊，嗰阵时话搬，但系后尾无声无息，但系通州系真真正正开始搬入去啦。而好多财团、地产商或者发展嘅，已经喺通州咧，已经系落晒钉啦。咁所以咧，无声无息，因为利益永远都归于。自己人，咁可能将来有另外一番景象啦。因为当一个全国嘅党政军嘅中心啦，政治嘅中心北京咧，两年时间调咗40万嘅公务员去进驻喺通州嘅话，我唔知道实际喺北京嘅公务员有几多少。但系40万系上班族，而连埋周边啊，同埋嗰啲搬过住嘅人啊，我谂连埋饮饮食食啊，大旺嘅，起码都已经超200-300万人。而呢200-300万人仲会陆续咁增加嘅，所以咧，大家如果想了解得多啲咧，可以关心多啲通州。第二。就是北京，即是我哋嘅中央军委改革军权，喺11月15号正式喺北京提出咗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将所有国务院同埋地方市政府所有控制武警，武警呢就係实实际际系，即系咧叫做应该点样讲？老二公安、武警就系老一、老大。咁咧由嗰阵时开始咧，其实喺2018年开始，其实已经咧通过咗国务院咧，就已经讲咗咧，就全部所有嘅武警咧就不再隶属呢个国务院，同埋当地政府可以调配。而家咧喺11月15号正式宣布，全部武警。都归军委，地方同埋国务院无权去控制同埋调动佢哋。 即是闲话一句，而家所有嘅政法系，包括军队、包括武警、公安，全部都喺晒习近平一人之手嗰度。所以大陆更加冇制衡嘅力量，习近平只系一个人独大。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其实都关周永康事嘅，因为周永康令计划当年调动喺北京调动私自调动北京嘅武警、警卫、武备警卫队。啊，咁啊，传闻啦，未经证实啦，就系令计划个仔啊，除晒衫裤，着住带出遮住两个艳女撞车死咗，就令到令计划同埋周永康落台，因为原来喺北京城，即系天子脚下不再安全。其实咧，我之前做节目我都讲过啦，当一个威权同埋一个极权国家嘅人民生活系冇保障，系唔安全。但系相对个政府嚟讲都系，而家习近平咁样做，亦都系佢想自己令到自己永远都安全啲，唔系惧怕人民咁简单，亦都系惧怕曾经嘅反对势力，唔好俾你死灰复燃，所以党政军只能够佢一个。再加上所有嘅监控，中国再无第二个有能力、有威望同埋有权嘅人可以挑战习近平。喺11月15号啱啱过去嘅，就已经完成咗噶啦。所以咧，有阵时我都会讲下其他网台嘅，我其实冇睇嘅。不过有阵时睇到个标题啦，有阵时弹出嚟睇到个标题啦。吓，而家成个中国控制咗习近平一人之手，能够同佢讲得到说话嘅只有两三个人，一个叫刘鹤，一个叫王岐山，等于我之前做节目，习近平同佢老婆彭丽媛。将来嘅政治同埋中央嘅权力嘅走向，可以大家睇下11月15号之后，中国政府同埋习近平点样处理所有嘅事。之前我三次都讲咗好多好多，但係呢件事当枪全部喺你手上嘅时候，你真真正正能够控制晒所有嘅大局，呢个係相当可怕的。我諗有历史以来，中国有历史以来都未试过有一个人，可能有啲人反对啦，秦始皇啊边个，我相信未试过有一个人将所有全国嘅体系、军队、党政、法、军全部喺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哋睇多少少，再睇多少少，睇下中美贸易战啊，即係剛才我做节目我讲嘅，王岐山做咗功夫，出咗大招，咁睇我之前嘅节目啦，咁亦都引证到我之前讲嘅嘢，咁你哋可以听返嘅，好似彭博出嚟做返竞选副总统啦，咪竞选总统啦，未来咁就喺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咁今日苹果就海外版头版啦，咁民主党华尔街亦都睇到习近平嘅手段。点为之手段呢？就係中美贸易战开打啦。咁呢好多厂商因为呢驚殃及池鱼，好多开始撤厂啦，即係撤离厂。咁我应该呢喺呢个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呢都讲一讲而家大陆发生嘅咩事啦。关于中美贸易战啦，用嗰边嘅角度，一个老司机啦嚟讲，好多嘅股票两边而家寻日就话纽约即係美国嘅股票进入熊市添，跌咗400点。咁而香港跟住跌， 大陸亦都跌。大家都知道再咁落去未必大家挺得住。習近平打咗几张牌俾特朗普睇，睇俾特朗普用啊，打咗几张牌，你抛咗个议题，我暗地里抛咗几张牌，听返我以前做嘅节目你哋会知道㗎，费事喺度再讲。我相信十日后特朗普同習近平佢两个会真正咁对中美贸易战有一个良好嘅态度。然后大家炒消息，炒呢个气氛，股票会上扬嘅。睇下我讲得好准唔准，但係中美贸易战系唔会完。系只不过适时到世，大家需要大家嘅时候，大家互放一啲消息，营造一个气氛啫。有啲人唔相信，咁话，唉，彭斯闹到佢咁，其实红面白面啫。即系呢个特朗普从来冇讲过习近平一句重啲嘅话，只不过话需要用彭斯啲日期啫，营造咗呢个气氛，到时大家一松口。我都再讲一次啊，唔系中美贸易战会转弯，而系会令到个气氛良好啲，令到个股市向上反弹。呢个系大家都需要做嘅。拜拜。